988製作，零號店二，編劇李建平，第十四集。 人盡講膚淺的話，因聽者更低級吧。神像給一一扯下，斬碎用來做燈吧。文學曾是神吧，無線上吧，上惡理吧，人扮優雅，自學更簡化，未算差。人信自己了，神快活不了。几多礼我已崩掉，几多正路已走掉。你先将圣殿里的神仙都杀掉，拜拜。 金嘉怡，你同死者陈可儿系咩关系？ 我哋曾经是好朋友， 曾经是好朋友，即是话而家唔系啦。 冇错。 点解？ 佢抢咗我男朋友，我哋反咗面。 你系咪因为陈可儿横刀夺爱，所以杀咗佢？你笑咩？ 阿 Sir， 你有冇试过俾人抢咗自己中意嘅人？嗰、那个人仲系你最好嘅朋友啊？ 而家系我问你，唔系你问我啊！ 咁我再问你另一个问题啊！你有冇试过好妒忌一个人，妒忌到想对方消失喺呢个世界上啊？ 咁嘉言，你咁讲即系承认因为妒忌杀咗陈可儿啦？ 阿 Sir， 冇屈得就屈、啊，我几时有承认杀人啊？ 我哋喺陈可儿身上找到属于你的皮肤纤维，还有人看到你在他出事之前曾经在他家出现过。 我是有去找过他，我们还差点打起来，所以他身上有属于我的皮肤纤维一点都不出奇、啊、 究竟是打人还是杀人？ 阿 Sir， 不用我说你应该都查到的。陈可儿当晚又叫个保安赶我走，我走嗰阵啊，佢仲生勾勾噶。 走咗都可以翻转头。 证据呢？你有咩证据证明我翻转头啊？ 呢、这个世界上系冇完美犯罪，只要有做过，就一定会留低证据。 阿 Sir， 我觉得你讲得好有道理啊。唔知道你有冇女朋友呢？我对你好有兴趣啊。 金嘉言，你唔得戚得几耐？ 睇下点？ 嗯，咁黑都唔开灯嘅？ 你翻嚟啦？ 做咩唔开灯啊？ 开灯咪冇晒气氛咯？ 咩气氛？ 我准备了烛光晚餐啊，你快啲坐低等开饭啦。 今日咩日子啊？拍拖一百日纪念日，我记得应该仲未到噶。 心形牛扒送到。 你肯定唔会食坏人。我仲记得你之前煮嗰个黑妈妈嘅炸蛋梅菜扣肉。 你放心啦，呢次我已经事前练习，肯定唔会出事噶。 睇落色香都唔错，咁我即管试下。又几好味喎、 我都话冇事噶啦。 咁你仲未讲搞咁多嘢做咩？ 一定有原因嘅咩？制造浪漫系拍拖嘅情趣啊嘛。 咁照你咁讲，我系咪都应该做翻啲嘢？ 我出嚟咁斤斤计较个人咩？不过如果你觉得唔好意思，想做翻啲嘢，我都会好开心啊。 咁等我谂下。 唔急，你慢慢谂啊。 我硬系觉得你今日有啲古怪。 有咩古怪啫？唔系同平时一样咯。 呢个盒咩嚟噶？ 送俾你噶。 仲有礼物，你仲话冇嘢？ 你打开份礼物， 睇下中唔中意。 嗯。播音器。 播音器唔系礼物，里边嘅内容先至系。 搞乜鬼啊？ 能够喜欢你，哪怕结果日复日延期，沿途情感渐处起，始终体贴入微，难抱紧处理。 嗯，你想出唱片做歌手啊？ 当然唔系啦。 咁点解送首歌俾我？ 我觉得呢首歌嘅歌词就好似讲紧我对你嘅感情，我希望佢成为我哋爱情嘅主题曲。 真系咩意思？ 我以前唔相信日久生情，我觉得只要第一眼我对嗰个人冇感觉，我哋以后都冇可能会发展成为情侣。所以我一开始都冇谂过自己会中意你。我想讲，我对你唔系一见钟情，唔系一时冲动，而系喺相处嘅过程中慢慢累积嘅感情。而且我对你嘅感情会一日一日咁增加落去嘅。所以如果你可唔可以嫁俾我？ 你认真噶？ 我系非常非常非常认真噶。 我哋拍咗拖三个月都唔够，而家就讲结婚系咪快咗啲咧？ 我爹哋妈咪识咗九日就决定长相厮守噶啦。 但系我冇谂过结婚呢个问题。 结婚呢个问题只会越谂越多问题，所以你唔使谂咁多噶。 我觉得我哋仲未系时候。 你咁讲，即系拒绝我。 Sorry 啊，门钟响，我去开门。 哇，做咩咁黑都唔开灯啊？ 你点会嚟噶？ 啊，我下昼咪话咗会嚟揾你咯。 哦，我唔记得咗。啊，入嚟啊。 嗯。我系咪阻住你哋啊？ 你话咧？ 啊，咁我听日再嚟过啊。 我唔使，我哋而家出去倾啊。阿爹啊，多谢你今晚准备嘅晚餐。楼上，我哋行啊。 哦。 明明就有晒心理准备会俾如果拒绝，点解我心仲会咁唔舒服啊？ 988制作，零号店二。 喂，你饮得咁快，好易醉噶。 放心，我走路好好。 你有嘢烦？ 冇啊。 冇嘢会咁嘅样。头先唔系阿爹同你求婚啊？喂，你使唔使咁大反应啊？ 你点会知噶？ 我睇你哋烛光晚餐，气氛又咁尴尬，乱估噶咋？ 哇，咁都俾你估中，果然系阿 Sir 咯。 咁你有冇应承佢啊？ 你话 啊？点解唔应承啊？ 我哋拍咗胎都冇几耐， 咁即系话拍耐啲，你就会答应承佢？ 唔知哦，冇谂过呢个问题。 唉，我以前啊觉得阿爹份人好冲动，但系而家我觉得佢系行动力强，想做咩就去做，可能会出错，但系唔会因为错过而觉得遗憾咯。 咁大感触，好似有啲嘢，你错过咗啲咩啊？ 秘密 真系唔讲，或者我可以俾啲意见你啦。 都话秘密咯， 唔讲咪算咯。 哎呀， 哎， 哎，你搞到成身都湿晒啦。 我去厕所搞搞佢。 嗯， 柳 Sir 咁啱啊， 金家燕， 介唔介意我坐低？ 介意喎、 啊。头先个女仔几靓喎，你女朋友？ 唔关你事。 哎呀，我真系问咗个蠢问题。我明明听到你讲佢男朋友同佢求婚，佢又点可能系你女朋友呢？不过佢真系冇眼光啊！如果我系佢，就一定拣柳石你啊！ 你讲完未？讲完麻烦你即刻起身。 柳石，中意一个人就应该不顾一切去争取啊！如果你咩都唔做，以后一定会后悔啊！我讲完啦，祝你好运。 遇到朋友， 是疑犯。 疑犯主动找你，他都挺大胆。 不要说他了，你件衫湿晒，不如走咯。 我啱啱都想咁同你讲。 咁行啊！ 柳 Sir， 哎，如果你点会？哎呀， 你受咗伤，唔好乱喐。 你点知我入院噶？ 经过警局，谂住问下你关于黄家安单案，结果你同事话我知，你俾佢斩伤咗，入咗院。 我谂住多两日先至同你讲，我已经揾到黄家安杀人嘅证据啦。 你受咗伤，仲笑得出？ 系小事啫， 争啲连命都冇，都叫小事。我煲了一些粥，你饿不饿？ 是，那啱了，我就快饿死了。 那我倒给你。 嗯。 有点热的，你小心。 哦。哇，这个是我吃过最好味的鱼片粥啊。 有没有那么夸张？ 你都不知道医院的伙食有多难顶。 见你咁可怜，你住院期间我包办你嘅晚餐。 真嘅？咁会唔会唔系咁好意思啊？ 咁你觉得唔好意思嘅就 诶、要唔知可唔可以点餐呢？ 只要系我识得煮嘅都冇问题。 系咧，你点解突然间对我咁好啊？ 话晒你都系为咗帮我查我先至受伤，我照顾你系应该。 唔该晒你啊！其实你有没有男朋友啊？ 做咩？冇嘅话，你想追我？ 哦，冇，我想介绍好男人俾你啫。 多谢你嘅好意，我冇兴趣。 点解啊？ 人心太复杂，我唔想猜其他人嘅谂法，都系一个人自在啲。 柳 Sir， 中意一个人。就应该不顾一切去争取啊！如果你咩都唔做，以后一定会后悔。 我已经错过一次机会，如果再唔争取，我以后一定会后悔。 你竟然瞒住我同如果求婚？ 我冇啊！ 你唔使呃我，我咩都知道晒。 我系话我冇瞒住你，系你鼓励我求婚，你唔记得啦、 啊？我几时有鼓励过你求婚啊？ 我哋嗰晚庆祝游行都冇事，去酒吧饮酒咯。 我真系好羡慕游向东同陈淑慧啊！佢哋真系典范中嘅典范。 好男人喎、啊，见得多啊，好似游向东呢种啊，真系第一次嘅。 你放心，我以后都会对如果好好。 你哋可以行得几耐都仲系一个未知之数。 叔啊，你究竟要点先信我？我系唔会变心噶。 除非你哋结婚， 啊、你哋结咗婚， 我就准你。 你讲嘅，我听日就去买求婚戒指，你唔好到时又反对。 我八誓一定唔会反对。饮醉酒讲嘅嘢点可以当真噶？ 吴叔，你点可以咁不负责任噶？ 呢次就当系我唔啱吓 ，sorry 咯啊！ 咁又唔使讲 sorry， 如果拒绝我又唔系因为你。 如果份人啊不嬲都慢热，你追咗成年佢先至肯接受你，你哋喺埋一齐三个月都唔够，佢会应承你求婚先至出奇啊！ 你意思系？如果不是不想跟我结婚，而是时间的问题， 你可以这样理解咯。 嗯，我明白了。有志者事竟成，只要我不放弃，如果终有一日都会答应跟我结婚，多谢你劝阻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孝顺你老人家。 嘿，你就老人家， 唔老唔老，你永远都是最靓仔、最后生的。嗯， 咁就差唔多。 制作零号店二， 如果呢 他出咗去买嘢，你自便啦。 听讲你同如果求婚， 系又点啊？ 我仲听讲佢拒绝咗你。 我唔想同你嘈，所以呢个话题到此为止。 你记唔记得我之前讲过唔会做第三者？ 你唔系想讲你而家想做系嘛？ 冇错，我改变咗主意，我要追如果。 柳 Sir， 呢个笑话唔好笑。 我系认真噶，唔系讲笑。 你唔系讲笑，咁即系食错药啦。你去睇医生啦。 你根本就配唔起如果。 我配唔起？咁唔通你配得起啊？ 你除咗屋企有钱，仲有啲咩比得上我？成24岁人，净系识得围住如果氹氹转，真系连条废柴都不如。 我废柴又点啊？如果中意嗰个系我， 佢会拣你系因为佢唔知道自己仲有其他选择。我而家就系要俾佢拣多次。 你死啊！ 呢、一拳就当系我还俾你 嘅。喂，你两个喺度做咩啊？你做咩打柳 Sir？ 因为佢抵打。 佢点解抵打？ 佢话要叫我长脚，佢要追你啊！ 佢讲笑你又信？ 你要我讲几多次先至肯信刘志森中意你啊？定系你唔系唔信，只系唔介意多个护花使者啊？ 唐九日，你过分咗啊！ 过分嗰个系你啊！我系你男朋友，我同你讲过好多次，刘志森对你有嘢，但系你都由得佢。他才会过分到在我面前说我是废柴配你不起啊。 他真的这样 说？你觉得我会说大话冤枉他？ 我知道你不会，我是觉得柳 Sir 平时说话不会那么刻薄。 我也觉得他今天好像鬼上身一样、简直就是变了另一个人。 就算他真的这样说，你都不应该动手。 他这样说我都不动手，我还是男人来的。 那你又说得对，这件事我也有责任，我会跟他说清楚了。 你讲清楚还讲清楚，唔好心愿俾佢氹到。 得啦，一定唔会。你系咪同阿爹讲你要追我？ 系。 点解咁讲？ 我觉得呢啲系对情敌嘅礼貌。 我不嬲都当你好朋友、好拍档，除此之外冇其他。 但系我唔系，我喺好耐之前已经中意你。我知道你唔想拍拖，所以唔敢同你表白。 我以为自己可以一直以好朋友、好拍档的身份在你身边就够，直到阿爹的出现，我才发现自己是自欺欺人。如果我喜欢你，我希望你可以给一次机会我。我知道你一时间可能很难接受，我可以给时间你考虑的。 我现在就可以答你，我不会接受你。 为什么？ 我已经有了阿爹。 阿爹份人又废又无用又弱智，你怎会喜欢他这种儿世祖的？他根本就配你不起。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阿爹会动手打你。 我讲的说话是难听，但是都是事实。 阿爹教识我一件事，最适合的人不一定是最完美，他有很多缺点，我都是。他说因为我找回自己，其实我都是。我以前除了驱鬼对什么都没兴趣，是他令我重新爱上这个世界。不是我单方面救了阿爹，我们是互相救赎。 你真的这么喜欢 他？我就是这么喜欢他。如果你接受不到，我们应该没办法继续做拍档。 你现在即是跟我划清界线？ Sorry， 之前是我的界线划得不够清楚，令你误会。不好意思，走先。先生，你没事吗？小姐，我朋友不小心打人只杯，张单入我数啊，吓亲大家，不好意思。 又是你？你不是跟踪我吗？ 你是警察，我有没有跟踪你，你应该很清楚啊。 你三番四次地接近我，究竟有什么目的？ 我只是觉得我们是同类人，所以对你有兴趣啫。 我是警察，你是杀人犯，我们怎会是同类人？ 你很快就会跟我一样。 你走这么快想怎？ 如果我是你，我会杀了个抢你女人的男人，自己得不到，其他人都不用旨意得到。这餐我请客，拜拜。 唐九日，我现在要见你。 牛志森呢？见人嘅？怎会约我来这些山旮旯的地方见面的？ 你来了啦， 有什么想说快点说。 我跟如果表白，他拒绝了我，他说他喜欢的人是你。 你不是想我安慰你是吧？ 我想了很久，究竟有什么办法可以令如果接受我？终于被我想到，竟然他是因为你拒绝我的。那只要你消失，我就可以乘虚而入。 你想怎样？ 我要杀了你。 话咗我唔系人，你系鬼，我唔会害你，仲会帮你。 帮我？ 帮你杀咗嗰啲狗男女。你真系对我一啲感觉都冇？ 由始至终，你喺我心目中都只系一心嘅妹妹。 一心一心，我究竟有咩比唔上佢啊？ 零号店二第十四集，导演梁金玉，配音刘玉葵，如果连杰明饰演。唐九日曾凡永饰演，刘志森黄文斌饰演，关家权廖日豪饰演，金嘉贤许苏怡饰演。 人尽讲肤浅的话，因听者更低级吧。神像给一一扯下，斩碎用来做灯吧。文学曾是神吧，节目是神吧，上恶理吧，人吧。快活不了，几多礼我已 又笨蛋，一通天下，知书识礼想死吧，文明尽毁，经书思难，低到尽头又向下，名利求素人啊，以资格未够 资格大家。 See you.